享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期，有关临期食品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年轻人买临期食品来减少浪费这一话题阅读量已经突破1亿。不仅如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还委托食品安全权威专家制作了科普短视频《临期食品可以买吗》，向消费者介绍和解读临期食品安全知识，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临期食品为何火起来了？货源从哪里来？临期食品能否做到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欢迎您，赖院长。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注册营养师王璐，欢迎王老师。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最近啊，我们看到临期食品火了起来，在微博上呢，年轻人买临期食品啊，来减少浪费这个话题呢，阅读量已经突破了1亿。在 B 站上啊，有关临期食品的视频最高播放量将近了60万次。知乎上也有带你了解临期食品的文章，热度呢近20000。还有呢，就是小红书上临期食品的相关笔记超过了2600篇。首先啊，想请王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临期食品？临期食品为什么会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呢？ 从几年前我就已经是临期食品的消费者了。那所谓的临期食品呢，它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国家的卫生和食品部门目前是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定义的。但是呢，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国家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一个预包装临期食品的流通指南团体标准的一个征求意见的稿。这个稿里面呢，就明确了临期食品的定义是这样定义的，是指那些接近食品保质期，但是要在保质期之内，而且是属于安全食品范围内的食品。那所以我们这里就强调，一个是它一定要在保质期之内，而且它一定要满足食品安全的要求，有这两个关键点。那么像不同的保质期的食品，其实它临期时间的界定也不一样。那通常来说呢，肯定是临期时间保质期越长的食品，它的临期时间的界定也就会越长。比如说保质期1年以上的，那可能它的临期时间就在保质期到期之前的1个月到1个半月。那么如果说保质期比较短，在1个月之内，那可能临期时间呢也就是1天到5天这样子。那至于您刚才说到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比较青睐这个临期食品，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还是一个性价比的考虑。如果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这个临期食品啊，它一般是既能确保安全性，又能获得比原价很低的一个折扣。那对于刚刚工作的年轻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像目前啊，在知乎、在 B 站、在小红书等等这些社交媒体上，临期食品也很火爆。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年轻人中间啊，形成了一种传播效应，也算是一个促进因素吧。 是的。那赖院长，您觉得临期食品啊，为什么会受到年轻人的喜好呢？ 首先它是便宜，因为很多食品呢，快到保质期，但是仍然可以食用。但是呢，在商业上呢，实际上它的价值已经大幅度降低了。为什么呢？比如说在超市里陈列，你摆在这儿已经还有半年保质期的时候，这半年消费者买回去食用没问题，但你摆在货架上，那随着时间的流失，一天天一旦没卖出去，到最后可能就全都损失了。所以这时候可能超市就要处理了，而且是非常低的折扣就要处理。有的呢是自己卖，有的可能就退回给厂家了。那还有的呢，可能是进口商呢，他是不是就直接去采购海外的一些临期的一些食物运过来，那么以很低的价格拿过来， 可以卖给消费者呢？所以呢，这些临期食品呢，价格可以远远低于这个正常的市场价格，但是呢，品质呢未必差，因为没有到期，食品安全上未必有问题，而品质上呢，很多都是一些个知名的品牌，包括很多进口的食品，那么呢，在口味上，口这个食用的这个效果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呢，这个价格可能要便宜很多，当然吸引很多这个消费者的兴趣了。 嗯，是的，其实买食品的时候啊，看保质期可以说是一个常规的操作。但是呢，随着现在商品的多元化，很多年轻人在购买一些海外食品的时候，哎，就会在这些食品包装上发现三个字，叫“赏味期”啊。也想请王老师介绍一下，这个“赏味期”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保质期是一回事儿吗？ 这两个概念，它在不同的情况下是有区别的。首先，我们说一下保质期。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这个国标，指的是呢，预包装食品它在标签指明的这个储存条件下，能够保持它品质的一个期限。那在这个期限内呢，这个产品是完全可以用于销售，并且呢，能够承诺保持它标签中所说明或者说隐含的一些品质。像您说的赏味期呢，通常它是指过了某个日期之后，食物的口感呀、风味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感官性状会变差，但是通常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像您刚才说到一些海外的食品会标注这个赏味期哈，其实我们大概在10多年前是也有标注这个赏味期或者叫最佳食用期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可能一个预包装食品上它会出现很多日期，比如说生产日期。这个最佳赏味期、保存期、保质期等等，后来就有人提出说，这个日期太多了，这个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反而会混淆。那么后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修订以后，那就只标注一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跟您说，在不同的情况下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对于那些比较容易腐败的食品，比如说肉类呀、海鲜呀、奶类啊，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保质期就相当于赏味期，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一旦风味或者说口感发生了变化，通常它就已经变质了。那么对于那些不太容易变质的食品，比如说饼干啦、很干的一些麦片啦、一些干的粮食啦，或者说非油炸的一些果干啦等等，或者说一些水果罐头，那么通常它的赏味期是要比保质期短的。也就是说，过了这个赏味期，可能吃起来口感没那么好了，但是通常它没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吃了呢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啊。所以说这两个概念是有一定的区别。 嗯，是的，大家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啊，还是要看一看它的赏味期和保质期。我们也看到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委托了食品安全的权威专家制作了科普短视频《临期食品可以买吗》啊。通过这样的短视频呢，向广大消费者介绍和解读临期食品的安全知识啊，提出一些合理化的购买建议。赖院长，您觉得临期食品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呢？ 主要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相当的食品的，无论生产、加工、进口的商家呢，他跟零售商之间的合作呀，往往是有这个就是销售不出去、到期退回的这样的协议。也就是说，一旦到临期了，那么就可以退回来，重新换新货。这样呢，保证的是，就是跟他合作的零售商呢，这个不会因为临期食品造成损失。但是如果这个换回来的货非常多，那么就会出现了大量的库存积压。那这时候呢，商家就要考虑呢，如何把这些积压的这些临期食品呢，以最快的速度卖出去，这就是很大一部分了。再有一个呢，就像刚才前面我也提到了，那么国内里头有大量的这个临期食品要处理，那么国外呢，实际上也有。国外有些商家，甚至有些国家可能对临期食品处理的这个临期的标准更加严格，因此呢，即便加上运到中国的时间，到最终不能食用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还是有相当长的这个周期可以这个进行消费的。那么从这点来考虑的话呢，非常低的价格从国外进口一些临期食品呢，实际上也是一部分商家的选择。还有呢，就是一些个，比如经销商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运来的货 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在码头啊，在一些港口啊，出现了这个一些个积压呀、延期到货呀等等原因，导致商品无法按照正常的价格销售了。那这时候呢，按临期呢来处理。还有的商家运来的货呢，哎，可能呢对市场预测不准，所以呢大量的货品可能根本就没有在零售终端上有机会销售，就已经快到保质期了。那这样的产品呢，也需要找渠道呢进行那个去甩卖的销售。因此呢，这个临期经营的这个货源上呢，实际上就会有很丰富的选择了。 是的，那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呀，我们还有一个疑惑，就是临期食品，如果我们长期购买啊，长期去食用的话，会不会对健康有损害呢？王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这几年，随着消费者慢慢的认识到这个食品保质期的一个真正的含义，也明白了这个临期食品不等同于过期食品，那么这个临期食品就像您刚才说的，越来越火了。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性价比很高啊，它比起普通的不临期的食品，它是有优势的，所以呢，就可能会长期去吃。那么从理论上讲，只要我们是从这个正规的途径买的，还在保质期之内，而且呢，这个存条也比较合适的话，那这样的临期食品其实长期吃，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健康的危害。在实践中，如果真的要去长期的去吃临期食品，我想提醒大家两个注意事项：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而且建议大家尽量买一些大品牌的食品。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些途径去购买，一旦食用后出了问题，那我们维权起来也会比较容易。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要长期的去吃临期食品，那一定是要尽快使用。另外呢，就是想提醒一点，就是如果是健康的成年人，长期吃临期食品通常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婴幼儿啊、孕产妇啊，或者是一些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尤其是肝肾病的一些老年人，那么为了谨慎起见，我不建议去长期的去吃临期食品。 是的，还是不同食品啊，不同对待，同时呢，也要看看您个人的啊身体健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线上和线下呀，已经出现了多家的临期食品折扣店，啊，一些线下的超市呢，也在进行临期食品的售卖，会专门设立临期食品货架，不仅呢可以杜绝食物的浪费，还能够为不同购买力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赖院长啊，您觉得临期食品的货源是从哪里来的呢？ 实际上不同的商家用不同的渠道去找了，他们有的呢可能就是直接找一些上游的一些库存积压的商家呢进行一些战略合作。一旦你的商品有积压了，那么我就来低价格的收你的库存。有的呢可能是一些个经销商、代理商，那他们手中的一些临期食品，那么可能呢这个零售商会跟他们去合作，也有的呢直接找渠道去进口临期的食品。 是的，有这么几种货源哈。那么我们知道食品的保质期，哎，有一些比较长，有一些呢是比较短的啊，短则几天啊，长则甚至有几年的。我们看到有一些长保质期的食品，过了保质期之后呢，依然在临期食品的货架上。也想问问王老师啊，过了保质期的食物还能吃吗？ 首先，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咱们在这儿区分两个概念，首先就是过了保质期还能不能卖。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咱作为消费者，如果看到说在货架上有已经过了保质期的食品，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举报啊，因为这个它是不符合国家的要求的。那么至于过了保质期还能不能吃，那么这个问题就得分情况来说了。其实我自己作为营养师，也吃过过期食品哈，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买回家的食物，一看日期过期了，但是打开一看，没有变色，也没有变味儿，吃了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那到底能不能吃哈？可能大家就会有这个疑惑。我们就为什么说要分门别类的去看待呢？首先，我们得明白啊，保质期它不仅是一个国家要求的一个标准，也是一个商家对于我们消费者的承诺。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日期之内，你吃了这个产品， 你出了问题，那我负责。那过了这个日期呢，我就不负责了。那这不意味着说在保质期之内就一定没问题，对吧？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在新闻中看到很多的一个食品安全事件被曝光。但是同时啊，也不意味着说过了保质期就一定这个食品就会有问题。那哪些食品过了保质期我们还可以去尝试一下呢？就比如说那些含水量很低的，就我们通常说的很干的，或者说那些密封做的特别好的食品，或者说那些含盐量很高的，哎，脂肪含量不高的，或者说真空包装的食品，比如说很干的这个饼干呀、麦片呀，或者说密封做的特别好的这个罐头食品，啊，或者说腌菜、咸菜，真空包装的一些粮食、干粮等等，因为它们的自身的特点，或者是它包装的特点，这些食品呢，它本身就不太容易变质。那么前提啊，就是这些食物不要开封，因为开封之后接触空气嘛，它会更容易接触到细菌，更容易变质。同时呢，也不是说这些食品我们过了保质期什么时候都能吃啊，我们也别说放了几年了我们再去尝试，这样也容易出问题哈。那同时另一个方面呢，像一些冷藏的食品，或者是含油脂比较多的食品，还有那些蛋白质啊、水分含量特别高的食品，比如说呢，放在冷藏柜里的一些肉、蛋、奶，或者说一些油炸的食品，或者像榛子、开心果、花生、腰果这些含油脂特别丰富的坚果，那么超过保质期之后啊，就特别容易微生物超标，或者说呢氧化酸败，那不仅这个时候品质差，而且通常啊已经有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所以像这类食品过了保质期啊，就建议大家就丢了吧。 嗯，是的，其实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消费者在选购临期食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不能只图便宜啊，商品的保质期和质量还是要甄别的。那么消费者如何捡漏和保存临期食品？未来临期食品如何做到专业化、品牌化和规范化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近期有关临期食品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年轻人买临期食品来减少浪费这一话题阅读量已经突破1亿。不仅如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还委托食品安全权威专家制作了科普短视频《临期食品可以买吗》，向消费者介绍和解读临期食品安全知识，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临期食品为何火起来了？货源从哪里来？临期食品能否做到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另外一位呢是国家注册营养师王璐老师，再次欢迎两位。因为价格呢相对是便宜不少啊，一些消费者热衷于购买临期食品。不少网友就认为啊，买到临期食品品质上和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呢在保质期之前也能吃完，经济实惠，这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在消费者购买了临期食品之后，是否需要有比较完善的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和售后服务呢？赖院长您怎么看？ 我觉得任何的销售的商品无论是否临期呢，它的这个食品安全的标准和国家要求的售后服务的标准呢，是都应该有所保障的。只不过临期食品特殊性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要注意这个保质期的这个上面写的和有效期的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临近了呢，你买回来呢，你要考虑呢，你不能图便宜买一堆，你可能得考虑自己可食用的这个周期，能不能在到期之前食用完。如果你吃不完的话，那过期了，实际上这个已经超出了安全的 这个食用的这个标准范围了。第二呢，可能呢这个退换货呢跟其他的正常期的标准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毕竟临期了。假设还有3个月，然后呢你过了很长时间你又开始去退，那这个时候这货品离到期已经很接近了，那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商家作为特殊处理的商品未必就还能够给进行退换了。所以，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要考虑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所以呢，消费者在这里面呢，要自我把握这个食用的安全。你切不可说，哎呀，既然过期了也没关系，什么东西我都过期了，接着吃。那出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话，那可能损害的是自己的健康。 是的。那王老师啊，您觉得消费者啊，在这些临期食品专柜当中挑选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同时，把这些食品买回家之后，应该如何保存，如何制作呢？ 您说的对，就是现在确实啊，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买临期食品是薅羊毛，甚至像在一些平台上还出现了这个临期食品小组或者说一些公众号啊，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临期食品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要想健康的薅这个羊毛，还真是得有点知识储备。我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小技巧，然后大家可以去参考着去购买临期食品。第一呢，就是一定不要贪多，而且呢，在临期食品中，我们也尽量去选择那些离保质期到期的时间比较长的那些食品。毕竟我们本来就是为了性价比买的，如果买太多回去没及时吃完，反而是浪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看食品的包装，一方面是选那些小包装的，因为你这样呢可以尽快的去吃完，也好保存。另外呢，就是选那些包装比较可靠的食品。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真空包装的或者说一些冲淡包装的或者说罐头包装的，这样的包装呢，使得这些食品它本身就不容易接触到空气，那么就降低了它变质的风险，可能储存的时间就会长一些。那么第三点就是咱们刚才提过的，尽量选那些蛋白含量低、水分含量低、油脂含量低，而且不需要冷藏的食品，比如刚才提到的什么饼干啦、麦片啦、无油的方便面啦。非油炸的果干啦等等啊，像这种我们遇到价格合适的，可以适当买一些。那最后还是强调那句话，就是要在正规的途径、正规的商超或者大型的一些电商平台来购买，确保这个食品的品质安全。那么买回家以后啊，像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储存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家里人口比较多，那最好就是尽快吃，因为越早吃完，我们变质过期的风险就越低。那如果是像那种单身的小青年一时吃不完，那么在储存方面确实是要多花一点心思的。那首先呢，建议大家把这个大份的食品分成小份，然后很快你就能吃到的，你就放在冷藏一时半会儿吃不到的可以冷冻起来。因为温度越低，那么微生物它的繁殖是越慢的，那保质期呢相对的就延长了一些。那第二点呢，就是最好根据你所购买的这个临期食品的类型，去规划一下它初步的处理，尽量的严格的去按照它包装上的这个储存条件来进行储存。那对于那些没有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啊，我觉得大家也别猜就是最好可以动用一下翻译软件去看清楚它的储存条件到底是什么，严格的去储存啊，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是。有些能直接吃的咱就直接吃，有些临期食品啊，它可能你把它加工做熟，杀个菌之后更容易保存，那么就可以做熟之后再冷冻起来。比如说你买了这个真空的快到期的这个粮食杂粮，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做熟做成饭团，然后再小份的分装起来，吃的时候呢很方便，也相对呢比较安全。 是的，您的这些提示啊都非常的实用。我们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啊，显示2020年中国的零食行业总产值规模超过了3万亿元。那么，即使按照1%的库存沉淀来计算的话，临期食品行业的市场规模也有望突破300亿元。赖院长，您觉得临期食品的出现对于消费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实际上呢，你看，我们就已经出现了很多专门做临期食品的专业经销商， 实际上，这种专业经销商啊，不仅中国有，在海外呢，实际上很多国家呢也都有这样的专门的折扣店。比如说，在德国就专门有一家折扣超市，就是专门做什么呀？便宜。它怎么便宜呢？就专门采购各种各样的这种临期的这种食物，然后呢，特价呢这个销售，而且是成箱成箱的摆在那儿，消费者来选。所以呢，这很多人，哎呀，就是图这个便宜，而且呢，商品性价比非常好，自己呢，这个确实又在这个临期的可食用期内消费，那么呢，购买很踊跃，所以呢，业绩也非常好。就这种大规模的折扣商呢，不仅中国有，在国外也有。再有呢，就是说，实际上很多的业态呢，它也可以搭载销售临期食品，既增加了自己对消费者这个选择到这个店里来淘宝的乐趣。哎呦，这个店平时便利店卖的别的东西呢，价格都知道，但是呢，它经常呢还有一些临期食品，可能还是进口的，很有意思的一些不错的一些食物，那进行打折、进行促销特卖。那这个时候呢，说不定能淘到一些非常好的、这个价格很低的一些很好的产品呢。所以消费者也有到这里淘宝的乐趣，实际上对消费者也有很好的吸引力。第三呢，就是实际上呢，这个经销呢，既有风险，也有很高的利润，这也是大家愿意进入的原因。要说利润呢，我们要知道，很多仓库处理积压的时候，它的处理价格是极低的，因为它不可能啊有时间精力投入去做自己的这个面向消费者的零售。比如说仓库里，我这满满一库的食品，我一样一样的搁到网上去零售甩卖，这得卖到什么时候去？我得安排多少工作人员？那我干脆什么呀？非常低的价格，一车一车的结算，就卖给了这个专门做临期食品的经销商了。所以这个结算价格可能是极其的低，而这些经销商拿到这些货品呢，即便是以对消费者看到觉得非常便宜的价格来购买，那么它中间的利润的这个空间呢，仍然是有所保障的。所以他可能卖两折、卖一折，销售觉得真便宜，但实际上他拿的价格还是能保证他的空间的，所以他同样会有相当的这个利润回报，这也是这些企业愿意去做的，这是利润点。但同时呢，他肯定也有风险点了，就拿到这些商品，既然是临期的，他就要保证呢，他的这个有足够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卖出去，因为临期半年是临期，3个月是临期，10天也是临期。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就剩3天的这个食物，那消费者购买的欲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购买的不出去的话，那企业也不能再卖了。也就是说呢，等到最后就剩2、3天的时候，实际上相当多的商品是卖不出去，也就是说企业要损失掉的。而随着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销售的进程呢，那么原来有6个月保质期的东西。那么可能到剩3个月保质期的时候，我还要再进一步的降价，所以价格呢频频的降价也会降低它的这个利润的来源，甚至呢某些时候呢某些个临期很近的食物，可能降低的价格呢还要低于它进货的这个成本，就是说我可能10块钱进的，我5块钱到这时候就要卖了，因为再不卖的话，一分钱都没有了。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还有相当多的这个库存积压、流通的风险。所以临期食品做的话，可能一操作开始的时候进来一堆货，然后呢低价甩卖的时候，哎呀很挣钱啊，就这个卖的时候流水量非常的大，收入非常高。可是卖着卖着呢，不断就开始有积压了。按照28法则，可能是有20%的积压，卖了80%还挺挣钱。但是第二轮又积压20%，第三轮又积压20%，累计起来，可能最后砸在手里的还很可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要求呢商家的经营能力、经营技术，需要能够很好的控制呢这个商品的销售，使得这个积压呢尽可能的减少，最好呢是能够把自己进货来的所有的临期食物呢，能够在这个保质期以内呢，尽可能的多的销售出去，来实现呢自己的这个更好的收益，而避免呢亏损。 嗯，是的，临期食品还是有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的。那王老师啊，对于临期食品如何做到规范化的管理，您还有怎样的建议呢？ 您说的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啊！就现在像您说的，临期食品的市场越来越大了，很多人都热衷去买。那甚至呢，从以前的只是超市里一个货架，变成了有很多专门的网站平台，哎，去出售临期食品。这背后要保证这个食品安全啊，确实需要一个非常规范化的管理。那我觉得是，需要一个更成熟、更系统的一个监管机制吧。对于不同的对象，我个人觉得监管的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可能更看重如何去购买，在哪购买更加的可靠、更加的有性价比。那么，对于一些可能有一些餐馆，那他可能为了降低成本，他会去大量的去消耗这个临期食品。那么，对于这些餐馆，那监管重点就应该是让他们从哪里购买、怎么储存临期食品，才能既保证安全，又避免这个浪费。那么对于商家呢，可能监管的重点就是你如何去规范化的售卖，哪些食品你可以作为临期食品上架。那这些呢，其实是需要从政府、社会的层面去监管，尤其是我们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规范化的管理。那另外，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觉得也可以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一个监督义务啊。像前几年我们都喊打假。那现在其实大家对临期食品有了更科学的认知，也可以把这种监督的精神用到监督这个临期食品上。那同时呢，就是像咱们今天做的这一期节目，我觉得就很有意义，就是说从食品方面进行一些健康宣教，哎，通过各种途径、自媒体啊等等，让大家呢既不要惧怕临期食品，也不要盲目的去迷恋临期食品，而是有一个正确的，而且比较契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购买观，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体系。 是的，其实临期食品啊，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以安全为前提。那赖院长啊，对于临期食品未来如何做到规范化、专业化和品牌化啊，您还有怎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呢，实际上刚才我也讲到了，国外实际上有专门做这种折扣的零售商，食品折扣店。这种食品折扣店其实卖的就是临期的食品，而且能做得很好，所以呢，这个市场呢还是很有前景的。但是安全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第一呢，虽然是临期食品，那么它的仓储、运输、这个现场保管、陈列等等呢，它也要按照正常的食品的这个管理的规范标准去做，不能说反正临期了啊，我这个该冷藏的不冷藏，该冷冻的不冷冻，那最后的话，那可能保质期进一步的缩短，会造成这个经营的风险和消费者这个安全的风险。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些临期食品呢，它虽然是临期的，但它也得是符合国家有关管理规定可销售的这个食品。所以说，即便是你成堆的收来了，从不同的渠道收来临期食品，但是来源的相应的合法的证明文件、供应商的资质呢，也要按照正常食品的标准呢进行审核，避免呢说这个假冒的货品呢，哎混入进来。那这样的话，不仅是造成这个商家的口碑信誉的损失，而且呢给消费者呢带来了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 是的，临期食品市场的出现呢，既盘活了企业库存，又以比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享受味觉体验，还有助于减少食物浪费，节省社会资源，可谓一举多得。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减少食品浪费与保证食品安全不可偏废。允许临期食品销售，必须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竭力避免销售的无序泛滥。确保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